定嘅天气。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晚北风增强，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44点，升118点，总成交54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0点，跌1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9.8升6.8，盈富基金27.25升1.5，美团点评95.25升3.9。建设银行6.33升6仙，友邦保险80.05升4.5，中国平安62.25升5仙，港交所246.6升4毫，中国移动62.65跌1毫，华夏沪深344.5跌2毫，中国人寿21.05升2毫。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27，英镑10.062，瑞士法郎7.869。澳元5.6，澳元系5.366，加元5.914，新西兰元4.961，欧元8.6384，每百日元对港元7.1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42。日经平均指数报23520点，升188点。港金现价报1356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1.77美元，卖出1452.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港铁的情况，咁提一提你啦。太子站已经重开，港铁太子站已经重开。而家荃湾线啦系葵芳站、旺角站关闭，港岛线就系西湾河站关闭。东铁方面啦，沙田站关闭噶，咁而家火炭至到大埔墟站系暂停服务，红磡至到火炭站啦6分钟一班车，但系就中途唔停沙田站，因为关闭咗啦。大埔墟至到罗湖站啦，维持15分钟一班车；大埔墟至到落马洲站维持20分钟一班车。另外，较早时啦，因为车辆着火，青衣北岸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牛角湾嘅全线啦，同埋反方向去荃湾，近住牛角湾嘅部分行车线，咁而家咧仲未解封噶。咁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啦，请小心留意一带咧，略为多车些少。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畅顺。其他路面的情况，在港岛因为受道路封闭和阻塞的影响，西区一带包括卑路乍街、吉直街、域多利道、士美菲路都是比较挤塞一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康乐广场那段，龙尾排到去政府总部对开。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出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排到去港灯中心。在九龙方面，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来回方向都是略为多车缓慢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就晚期照顾服务咨询公众，希望病人有更大自主权，选择治疗和护理安排。根据建议，病人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预设医疗指示，包括在特定情况下不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亦可以选择在哪里终老，例如屋企或者安老院。请在12月16号前上食物及卫生局网页表达你的意见。 骚动音乐 成日讲呢个世界冇话冇咗边个唔得，其实喺音乐嘅世界入边，冇咗佢哋真系唔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冇咗你唔得。 我请嚟嘅嘉宾是冯永琪啊 ，Hi， 系 啊，点解呢个系摆喺呢个环节嗰度咧？系啊，因为咧冇咗佢又系唔得嘅， 系， 因为佢系做推广嘅，依期 推手， 推手系一个。喂，近排又有呢一个系新嘅一个 project 咯，叫埋班作乐， 系 其实系咪上年系一个人一首歌嘅 project 嘅延续嚟？我想问下。 是一個人一首歌旗下的一個新 project 咯，咁今次是一個升級版啊，即係升級係即係真係升上去嗰個升啦，同埋星光熠熠嗰個升。 你同我哋個星學嘅嗰個升係同一個思路嚟嘅。咁但係今次呢個嘅 project 同上年嗰個有啲咩嘢嘅唔同啊？我想問啦。 其實我哋開始嘅時候咧係做多啲社區性嘅嘢嘅，係啦，即係我哋開始係寫。俾老人家啊，手工藝人啊咁樣嘅，咁我哋其實都會繼續做一啲社區性嘅project， 但係我哋都希望同時間去繼續推廣點樣喺工業，即係音樂工業嘅一個實踐，係啦。咁所以呢、這個賣班裝樂計劃咧，其實就係有非常資深嘅創作導師，即係身為佢呢個計劃嘅，譬如創作。嘅指導啦 ，mentor 啦，我哋叫同埋就係有最低門檻去參加，其實今次係 個門檻係咩咧？ 就係 睇我哋跨唔跨得過啊！ 係，睇有幾高。 我左腳已經拎起咗啦。 就首先咧，係你要屬於係作曲。作詞或者編曲其中一個界別的人啦， 我哋已經諗過啦。第一個要求已經 DQ 咗我哋啦， 咁同埋咧就係需要出版過或者真係release 過，咁我哋推出過個定義咧，其實都好闊嘅，即係其實唔係話一定要你係寫俾個某啲歌手啊咁樣或出個碟，而係你都要發布過你首歌，我哋能有跡可尋嘅，你係可以 send 到俾我哋去睇，即係 even 網上發布都係。咁、 okay. 所以雖然我哋話有最低門檻，但係其實咧。我哋都好貼近而家個社會脈搏嘅，即係係你網上發布，我哋都覺得係一個好主要嘅渠道咯。其實係 係 OK。咁但係譬如咁今次啦，咁就係、是因為上年頭先你都提過啦，就會有唔同嘅主題，我哋會係希望大家去寫歌咁樣噶嘛。咁、今年有冇一個特別嘅 theme 喺呢一個 project 入邊嘅咧？ 其實今次呢個 project 我哋暫時就唔想話好規限，你一定要寫啲乜乜乜，因為佢個性質係就係、是、一個即係叫做 professional 版嘅、一個人首歌。咁我哋反而想係我諗我哋會俾翻我哋嘅價值觀佢嘅，即係對於人嘅生命嘅歌頌係啦。咁但係佢最後尾去點樣去揀選咧？因為我哋今次嗰個做法係工業模式啲嘅，即係我哋會邀請翻每首歌嘅 producer 啦，同埋直情每一首歌都係配對歌手，因為以往我哋冇承諾話我哋每一次都配對一個唱片公司嘅歌手嘅，或者一個 official 演藝單位。咁今次我哋係有嘅，所以我諗我哋係會。都有聽好多唔同嘅 party 嘅意見，即係譬如創作人本身，佢哋咪話我想寫咩寫咩，佢都要睇下個歌手想唔想唱，啱唔啱歌手唱，或者個監製到時佢哋覺得點樣呈現嗰個 topic 係最好，或者咩 topic 最夾呢個曲風咁。我覺得呢啲係成件事嗰個昇華嗰、那個即係嗰個層次就係咁啦。其實我哋會鼓勵大家去仍然歌頌生命，但係點樣呈現呢？其實我哋就唔想規限佢咯。 哦，因為我期待會有好多唔同類型嘅音樂嘅品種啊， 係啊， 係咯，即係就算 EDM 咁都覺得喂都可以試噶嘛， 絕對 係 啊，係 我主力就係想 celebrate 我禮拜五嘅生命咁樣。 冇問題，有啲人嘅禮拜，有啲人嘅生命淨係有禮拜五有老婆， 唔係禮拜六都得嘅， 一個禮拜就死噶啦，大家明咗啦咁樣樣。 好香港人， 咁所以呢個就係一個係叫做新嘅一個係一個人一首歌旗下一個新嘅 project 啦。咁而家去到十一月尾嘅時候，你都有興趣嘅話，你就可以報名啦。 冇錯。 咁你有個 page 定係咩㗎？ 我哋有個 website 啦，就係 makemusicwork.hk， 咁就 M A K E M U S I C W O R K。 OK， 咁你就可以上去攞多啲資料啊，等等嗰啲咁樣啦。喂，但我真係想又問一問，咁嗱，頭先你都話，譬如呢個 project 咁樣，都係希望有一啲 mentor 咁樣可以俾到一啲係 guidance 啦。 你自己当初身为一个创作人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一个 mentor 去到学习啊？定是自己摸一条路出来的？其实 你的问题很有趣，因为我实际上真的有跟过一个我认为是我人生的导师，就是陈飞扬。 哦、，OK， 嗰陣時係點樣結緣嘅？你同阿陳輝陽 呢、這個結緣真係好奇怪嘅。其實好簡單嗰陣時，因為我係初寫歌嘅時候，即係一個靚妹咁樣就中意寫曲寫詞咁樣啦。咁因為當時已經有簽咗 publishing， 咁佢哋就同我講話啊，其實當時咧有另一個同公司嘅創作人咧，佢哋想揾人唱 demo 喎。你有唱噶嘛？你係可以幫佢噶嘛？我可以，因為我又唔識好多人，咁我覺得。喂，唱啦，你有做啦咁样，咁但系嗰个就系陈辉阳啦。 系 咁当时我认识佢嗰个阶段系佢应该系创作譬如暗涌嗰个时期嘅佢咯。咁所以当时系好开心啊，即系。咦，佢亦都係好多作品出現，咁我哋都幫佢唱咗好多 demo， 所以 that's why 當時係有兩隻 demo collection 嘅碟係即係。 系 辉阳嘅作品，全部都系我唱嘅。系 OK。咁但系点样咧？嗱，开头系唱 demo 先噶嘛。 系啊。 咁但系喺创作方面，系咪因为佢知道，咦，靓妹你都有写下嘢啊？ 系啦，冇错啦。 系 就系、是、一个即系点样接触行内人好重要，所以我呢个计划都好重要嘅，可以接触到你嘅人生嘅导师。 系 咁其实当时就因为佢知道我系作 writer 啦，咁佢亦都除咗叫我唱 demo 咧，佢都会叫我帮佢写 demo 词。 系 咁，我嗰时一个训练咧就系、是。佢叫我十五分鐘寫份詞俾佢唱，即係我自己唱翻啊！即係去到我就唱咩啊？未有詞噶，你填啦咁。咁其實我覺得 即興歌王馮永琪啊， 真係噶，有好多歌詞，即係廣東又好，國語都好，甚至乎有時去到真係冇靈感，佢叫我唱法文。咁佢話我嚇法文，我要即係我唔係我 first language 嚟喎，你咪打開本書抄咯咁樣。 陳輝陽都未必識啦。 但係其實呢個好有趣啊嘛，即係你跟一個即係喺行裏面嘅人，佢有佢自己嘅做嘢方式，而你都係有時會被去。即係逼咗你去啊！我唔得㗎，得嘅你咁樣，咁你就去做㗎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喺創作上面，我亦都有機會去 observe 阿輝陽點寫歌，佢點去 produce。咁我亦都有段時間其實係跟佢入好多錄音室去睇佢製作歌曲。咁所以我諗我而家能夠做嘅嘢有好大部分係嗰陣時有咁嘅基礎咯。 哦，有冇最後有啲 demo 詞咧？係真係可能係當事人又覺得唔係喎，呢個 demo 嗰個 catchphrase 幾好喎，我哋俾佢將佢 develop 真係成為一首係成首 full length。嘅歌啦，咁樣嗰啲。 其實當時我有段時間都係同輝陽合作，即係出版上面嘅嘢嘅。咁所以佢又叫我寫歌俾佢 produce 嘅 project。咁有一首咧就係容祖兒嘅《麻煩你》。 麻煩你傷我心，麻煩你使我中下沉，麻煩你用心。使我痛哭可以更兴奋，麻烦你使我更深。谁人都说吃得苦才被经营，倘有些同情心理，麻烦你尽量衬忍给我福气。 咁嗰首系我少数能够曲词都一齐出嘅歌。咁嗰個 demo 詞就係 end up 係出版咗嗰個咯。 哦， 係啊。咁呢首歌我覺得最神奇嘅地方就係出版嗰時冇 pluck 到，十幾年之後再 pluck 翻嘛。其實乜嘢都可以發生㗎，係啊。 幾好啊！呢、這個嘅經驗其實 係啊，所以我可以話俾人聽，其實乜嘢都可以發生，即係你唔好覺得自己嘅作品即係被埋沒或者佢唔會見光，其實佢需要出現嘅時候，啲人就會容許佢出現嘅啦。 哦 ，OK。 但係其實你而家會唔會想咁樣對翻即係依家啲小朋友啊？即係十五分鐘你就俾份嘢我啦咁樣。 我覺得如果佢哋願意咁做，其實係一個很好好嘅 training 咯。係啊，即係你當 training， 其實你唔好去 judge 嗰個作品會 end up 係咪出到街。其實我哋講十五分鐘寫嘅作品。梗係唔係要你出街噶啦？即係如果你十分出街，你成天才咯，我只可以話。咁你我都應該發掘你啊，即係咁講，係啊。其實係一度好多鍛鍊要做咯，嘅創作人係好多要鍛鍊係。 所以嚇、啊，如果你有興趣嘅話，係啦，十五分鐘寫歌未必係佢哋今次呢個 project 嘅其中一 環。我哋有一年時間去做嘅呢個 project。 我後屘 present 嗰首鬥快， 係啊，鬥快三分鐘寫好。 來鬥快鬥快趕上路去。来现实务实夜来快入睡，无谓温暖思想作对。来又快斗快赶着路去，但现实务实夜来快安睡，凌晨约定的再温馨。 下啦，嗱，因为譬如一般人认识冯咏琪，咁好啦，系音乐人啦、唱作人啦、有写歌啦、有填词啦、有监制啦等等咁样。 咩都捞啦。 系啦，但系近年你又真系开始咗一个新嘅身份，就系、是、叫做系咪一个叫策展人嘅呢个嘅身份咧？ 系啊， 系啦，咁样叫 curator 啦。 curator 系啦，其实呢个嘅工作系有啲乜嘢嘅嘢你系需要做嘅？ 其实你当佢系好似一个设计家咁咯，即系如果你系做紧一个 design， 咁又要做设计，有 designer 咁样，咁就好似一个平面设计或者你要一个 visual 设计、但系其实一个 event 或者一个 performance， 一个音乐性嘅活动，其实佢都需要有一个 curator， 譬如话一个音乐节，佢系咩 theme， 佢个line up 大概嗰個呈現同佢嗰個佢個主題有咩關聯咧？個visual 嘅 presentation 同佢個台個呈現有咩關聯咧？其實我開始擔當緊呢啲崗位咯，即係其實大概由我諗2015年開始，我係比較 officially 就多咗一個咁嘅身份，咁嗰陣時第一次係真真正正有人邀請我去做呢樣嘢咧，就係、西九文化區啦。 嚇 嗰時，因為佢哋初嗰、那個而家佢哋一路都做緊有一個叫 free space happening， 即係自由約嗰樣嘢。咁佢當時就係啱啱將自由約變成咗一個每個月都發生嘅嘢。咁、我好記得佢邀請我嘅時候，我叫做 guest curator 嘅，即係我係客席嘅策展人。咁我哋當時就連續兩年咧，就幫佢哋設計咗一個音樂同埋電影嘅音樂電影週末。 咁即係入到去就係有得睇電影之餘，亦都有啲音樂嘅演出，但係佢哋要互相關到事。 係啦，係啦。我記得第一年我做嘅時候咧，我哋嗰、那個即係個 theme 咧係要講一啲大愛嘅嘢嘅。咁第一日其實係 show 咗 John Lennon 嘅電影啦，第二日係 show 咗 Bob Marley 嘅電影啦。咁跟住我兩日裏面其實每一日嗰啲單位，即係表演單位咧，其實佢哋都係喺個歌曲或者佢哋本身自身都會係我 spread 緊某啲 love 嘅 message， 或者一啲即係同嗰套電影可能有啲價值會關聯，甚至乎個音樂類型，譬如話Bob Marley 嗰日，我哋係真係會玩 reggae 嘅。咁嗰樣嘢係好特別嘅，即係我開展咗，以前冇人揾我做一樣嘢，開始有人揾我做一樣嘢，咁我覺得係好好玩嘅。 係，你有冇問過當事人咧？點解想揾我嘅？ 我又唔敢咁問啦。如果人哋覺得你做到，咁冇理由質疑人噶嘛，係咪先？唔係，但係我當時因為有一個好大嘅原因嘅，我覺得係因為我由2007年開始到2015年嗰八年咧，其實我係做緊 backstage live 嗰個 live house 嘅。咁嗰八年裏面咧，容許咗我去認識咗多好多好多唔同類型嘅音樂人啦，即係音樂類型啦，令到我係開咗咗眼界咯。咁樣就係，咁我諗佢哋睇得到呢個特質啦，咁不如就試下啦，點樣可以？我覺得佢哋都好大膽嘅， 係 係啦，係啦，好自由啊！我覺得嗰件事本身， 因為我一聽到係一個策展人，首先我諗就係、是、哇，你要識好多人喎、啊，諗下咪先？即係邀請你邀請嘅單位等等嗰啲又係啦，咁然之後頭先你講係音樂又係，咁你個美學又係，咁所有其實你都要認識有少少呢啲人，有呢個人脈，你先至能夠諗到呢啲人去到一齊出席呢個 event 咁樣噶嘛。 其實都係學習啊，頭一兩年，咁同埋譬如話頭先你講到音樂單位，當然嗰個係其中一個需要涉獵嘅嘢啦。但係其實 production 其實當然我做一個 live house 係200人嘅，同我做一個 event 係户外有projection 有 stage 有曬有好多管制嘅地方情況之下，你有仲有市集，你點樣可以去即係 production 要求其實係一路學緊嘢，其實係 contingency。我第一話咩叫 contingency？ 落雨 落雨咯，係啦係啦。 你即係以前遲到掹死你啊！ 係啦，即係以前我喺即係 live show， 我唔知諗 contingency。我 OK， 我唯一就諗佢打唔打風，我使唔使 cancel 個 show 咯。咁但係唔係喎？原來你係一個即係户外環境，你要諗嘅嘢多好多。其實我哋真係中曬所有打風落雨，我乜都中曬嗰陣時係學曬所有嘢，即係做嗰兩年係中曬呢啲嘢。 你嗰時執過最大嘅生係 真。真係最大嘅生就係、是玩緊一個即係表演者表演緊啊！突然間因為真係落大風落雨，但係佢係可能講緊係即係 三號風都未到嘅，可能係即係好大風。咁但係突然間出咗下嗰像，即係嗰個播放電影嗰個幕啊，係俾啲風打穿咗， 哇！ 即係冧咗直情係。咁其實你嗰個黑個係點樣去 control 嗰件事咧？那個表演者自己可以點樣即係繼續咧？重要係原先係完咗表演係播放器嘅，其實點樣即刻去收播嗰陣時去播咧，係好驚嘅嗰陣時其實係嚇，因為你首先要兼顧啲安全嘅問題啦，但係你要啲人，譬如我哋冇叫啲人唔走，我哋其實覺得預咗佢會走，但係啲人係會繼續留低，你要繼續佢想睇你套戲啊，你點樣去幫佢？ 我主要想睇下你之後諗住點啫嘛， 係啊，即係其實嗰樣嘢係都俾咗好多即係。學真係學習咯好多嘢。 咁、嗰次你點算啊？咁樣個幕穿咗啦。 好啊！嗰個團隊即刻去，佢哋真係用盡方法喺特定嘅時間裏面去重新鋪過嗰個 projection 嗰個幕。同埋點樣令到佢唔再冧咧？因為好強啲風，我只可以話我都唔係好記得點解會發生到嗰件事，但係就係人與人之間嘅愛咯。係啊，真係嘅。即其實如果班人唔夠愛你，佢咪唔做咯。佢淨係可以唔做。 Okay. 但係即我覺得做音樂同埋我涉獵咗多啲範疇之後，我反而覺得即我能夠去體驗嘅嘢就係、是 一個 teamwork 係點樣去做。所以有時個 teamwork 唔係淨係喺個 event 會發生嘅， 其實你要係你平時點樣待人處事，啲、人會唔會相信你去帶動到一件咁嘅事？因為有時做 curation 嗰樣嘢就係其實得你個腦裏面有嗰個 picture， 咁、其他人都係跟為、不如你咁嘅 line up 咁嘅性咁嘅嘢咁嘅設計得唔得㗎咁啊？如果其實佢哋有稍微質疑，其實都唔會全心全意去同你做。 隻心漂泊霧與海，靠着信念活過來。一双手便已尽心，一再绽放着一种爱，四方八面存在，点起沉睡渴望，唤醒整个世代。结伴日繁，乱世之间凝聚一起出发，为追逐不凡，空龙不怕，尽情张开双眼。追风远去，力竭不衰，谁又要谁允许？坚守信仰向前行，跨大浪便踌躇，一起不分进退。迷去纵有梦与想，确认去路渐勉强。哲学太多，一开别想太多，只要探险精神尚在，在浪旗下我们快将征服大海。结伴约伴，乱世之间仍需一起出发，为追逐不凡，空勇不怕，尽情张开双眼，追风远。力竭不衰，谁又要谁允许？坚守信仰向前行，跨大浪别踌躇，一起不分进退。之间仍聚一起出发，为追逐不凡，汹涌不怕，尽情张开双眼，追风远去，力竭不衰，谁又要谁允许？坚守信仰向前行，跨大浪别踌躇，一起不分进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防暴警下午三点几向中大校园密集式发放橡胶子弹和催泪弹。一批在中文大学环回东路的黑衣人继续在二号桥和五十米外的防暴警察对视，有教职员要求警方的防线退到近科学园的桥口，警方拒绝并且要求学生散去。双方经过一轮商讨之后，有教职员向黑衣人转达说警方愿意将防线移后，期望黑衣人都将防线移后，黑衣人不满要求警方远离中大范围。黑衣人之后将防线的垃圾车推前，防暴警察向黑衣人防线和记者方向发射多枚橡胶子弹，并且向记者方向投掷催泪弹，示威者之后投掷多枚汽油弹还击。防暴警察又进入中大范围，多次向山坡上发射橡胶子弹。另外，在港大，有黑衣人早前在天桥向薄扶林道投掷雪糕筒等的杂物，薄扶林道之后重开，黑衣人再向薄扶林道投掷玻璃。有网民发起中午在商业区快闪堵路，大批人在中环北打街和德富道中交界聚集，一架巴士准备在干诺道中掉头，示威者上前在巴士旁边放低砖头，亦都有人喷黑车头玻璃，有人为车胎放气，车长无法驶走巴士。下午一点左右，示威人士打开雨伞，踎在北打街的马路上面，往干诺道中方向推进和投掷杂物。一批防暴警察在北打街街口一度举起橙旗和黑旗，之后登上警车离开。示威人士随即占据北打街和干诺道中一带的马路，又高叫口号。有人在干诺道中用杂物捉路障，在马路上面放钉。一对男女下午一点几被发现昏迷在柴湾歌连臣角坟场里面，警员接报到场，两个人送往东区医院之后证实不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晚北风增强，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96点，升70点，总成交金额58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0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8.2，升5.2；盈富基金27.15，升5仙；美团点评94.9，升3.55毫半；建设银行6.31，升4仙；友邦保险79.7，升1毫；中国平安92.05，跌1.15；港交所246.2，无升跌。中国移动62.65，跌1毫；华夏沪深30044.45，跌2毫半；中国人寿21.05，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7，日元109.26，瑞士法郎0.995，澳元0.686，加元1.324，新西兰元0.634，人民币7，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兑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520点，升188点。港金现价报13,56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2.11美元，卖出1,45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城际直通车，由于东铁沿线状况影响，城际直通车今日南北行的所有车次都是取消。今日城际直通车南北行的所有车次都是取消。 轻铁方面，轻铁路线705、706和 751P 暂停服务， 761P、751、614、614P 要改道行驶，所有轻铁车辆不经翠湖和友爱站，而所有轻铁路线会维持13至25分钟一班。较早时由于车辆着火，青衣北岸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牛角湾的全线，还有就是青衣北岸公路去荃湾方向跟住牛角湾的部分行车线，现在还是封闭的。驾车朋友如果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有少少车。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受到道路封闭或者阻塞的影响，西区一带包括了卑路乍街、士美飞路都是比较挤塞一些的。其中域多利道去中环方向的龙尾就过了中星泳棚，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跟住怡和大厦那段龙尾一路排到去菲林明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排到去波老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比较慢车一些，龙尾去到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队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另外就是新界方面，青衣西路南行近住长青隧道那段比较慢车一些，龙尾排到去青康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系佢又唔似系佢。埋连 Jenny 自己都未听过呢个自己，除咗 EDM 系新嘅音乐尝试之外，今次佢仲同英国著名 DJ 以及音乐人 Jazz Jones 跨地合作。改编词嚟自陈耀森，监制系 Jazz Jones 加上 Fred Gibson， vocal producer 系 Alex 峰。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 ，Jenny 李幸毅喘息空间。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截掉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用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on LTHK. 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骚动音乐。 成日讲这个世界冇话冇咗边个唔得，其实喺音乐嘅世界入边。冇咗佢哋，真系唔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冇咗你唔得。 布列翻新咗，仲有闭路电视同对讲机添。 唔单止外表优化咗。好多你哋睇唔到嘅组件都优化咗，令我哋部 lift 更安全、可靠同舒适。 部 lift 超过20年， 唔使换过都好似新嘅一样。 快啲联络注册承办商优化升降机啦！合资格嘅业主仲可以申请政府资助。 继续今日嘅骚动音乐，冇咗你唔得。今日我哋嘉宾咧系冯咏琪，咁头先咧就讲到冯咏琪近几年一个新嘅身份啦，就系、是、做一啲音乐演出嘅策展人嘅。咁其实做咗几年，问一下 Vicky 先，你自己觉得香港啱唔啱做呢件事噶？ 其实冇话啱啱做，我觉得系每一个范畴都需要有佢嗰个 curation 噶嘛，即系 even 一个可能譬如有啲人系专系做 exhibition 嘅 curation， 咁。我覺得反而是我開拓了一樣可能大家會少啲覺得存在嘅嘢，就係、是 yeah. 啊乜音樂都有得 curate 嘅咩？即係或者音樂活動都有得 curate 嘅咩？咁、yeah. 我就開始咗即係自己有一個團隊咧， yeah. 就專係做我叫做音樂顧問呢、這個呢、yeah. 這個範疇嘅嘢嘅。咁、oh. 就乜嘢人會揾我顧問咧？ 係咯， 咁就係譬如一啲場地啦。 系， 佢哋需要譬如恒常有音樂活動嘅，或者一啲品牌，佢哋需要係，喂，我想要音樂去將我嘅 brand 嘅 values 帶出嚟，我想要吸引某啲人流。其實乜嘢音樂先可以？我播放咩音樂先得啊？我揾啲乜嘢 artist 啊？同埋有時咧，譬如話我哋有別於，即係我自己做緊嘢係有別於一般可能坊間你所認知嘅PR 公司或者 production house，就係好多時公關佢哋嘅做法咧就係。嗰期邊啲 artist 紅，同埋佢哋嗰期喂邊啲有人氣咧，所以其實佢咪 book 嗰啲咯，好簡單，因為嗰樣嘢係個客就需要人流咁樣，嚇呢個係比較簡單嘅做法嘅。但係我做嗰樣嘢個層次咧，就係、是、我係講到嗰個人玩咩音樂，嗰、個音樂帶到一個咩氣氛，所以佢吸引咗咩人嚟。就唔係純粹以人數去取勝，有時你要你都睇翻嗰個人流嘅質素，佢個 bargaining power 或者佢個 spending power， 咁嗰樣嘢咧，其實我覺得好有趣嘅，即係其實唔同嘅 artist、唔同嘅音樂人，佢成帶動嗰個人流都好唔同嘅。 哦，又啱， 唔係淨係 artist 嘅，係啊，即係唔係大家想理解嘅歌手 artist 佢先帶動人流，其實 even 一個好 quality musician 或者一個 busking 嘅 musician。佢都會帶動到佢嘅人流， 所以因為尤其是近年咧，你見落嚟好多商場有自己嘅 live show 啊，即係佢係駐場，即係每個商場都有一個地方劃出嚟咧，就係佢哋自己會搞一啲 show 嘅。咁同埋就係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咧，即係佢都會 sponsor 一啲係即係佢係做 title sponsor 嘅一啲嘅 showcase， 諸如此類 或者佢喺鋪頭自己搞咁樣都會噶嘛。 係啊，所以你呢啲就會係頭先你講嘅，即係音樂顧問就係呢一啲。哦，咁 so far 有冇邊一場你係搞過？你係覺得哇，我都真係幾 proud of 我自己嗰一次。 最近其實有一個我係真心覺得好好， 係 即係個好係。 其實好啊，之前停咗兩秒，真係好。 係因為你話自己啲嘢好，其實係即係唔係咁好意思啦，本身就係啦。咁其實係中秋節， 係 追月嗰日。咁 即系谂一谂中乐啦，系咪你而家阿琼？ 系啊， 因为其实 同埋旗袍啊， 个难处就系咁啦。因为譬如我想中秋做啲嘢， 系 咁大家谂起中秋食月饼啊、中乐啊，所以你会觉得 系 好中国人咁样嘅，系啦， 系啦，系啦。 而今年嘅中秋，我觉得系对我嚟讲感受好深，即系团圆系一个咩概念咧？今年嘅香港 系 咁我自己就希望系。我帶到一個有希望嘅感覺，大家可以團圓嘅，大家可以 get together 咁樣。於是我 propose 咗個 idea 俾大館，因為我都 keep 住會喺佢哋個場地度有一啲 special show 係可以做嘅。我話不如我哋嚟緊嗰次咧，我想邀請林義文嚟唱《最後的信仰》，因為嗰時啱啱拍嗰首歌，但我真係覺得嗰個歌詞俾咗好多力量啦，個音樂好有力量。咁 What if 我哋要揾一啲小朋友同埋年青人一齊去唱呢首歌？其實大家係咪可以做一個即係好唔同嘅氛圍咧？咁我覺得最有趣的位置就係我主動去即係提議俾義民嗰邊嘅時候，佢話：點解你會知道我會揾合唱團唱歌㗎？ 哦，我真係唔知道，我真係唔知道，我只係覺得係嗰件事好啱，係咁樣做。咁於是佢就話：咁好啱，因為佢真係當時其實佢係做咗一輪嘅宣傳，係即係同埋小朋友一齊唱歌。亦都因為咁樣咧，即係大家理念好相近。咁首先我話要小朋友，我亦都要年青人。我話我想要一個年青嘅 choir， 咁我就揾咗一班係 十五起， 即係十零廿歲、廿零歲嗰個界別嘅一個 choir。咁義民亦都即係介紹咗個南區兒童合唱團俾我哋啦。咁大家就變咗就七十幾人嘅表演。咁一個鐘頭表演，我哋有小朋友 choir， 有年輕人嘅 choir， 再加上義民嘅一個 featuring。同埋我哋做咗一啲設計，就係啲 choir actually 係即係融入咗去人群當中，中間係佢哋會唱唱下，會自己 pop up 起身唱嗰種。雖然條橋唔係新，但係當日大家都好感受到嗰種，哇！我哋一齊啊，即係我哋一齊聽一啲我哋覺得好好優美嘅歌。咁同埋個兒童合唱團，我都要揀歌噶嘛，即係你用唱咩歌咧？嗰日你冇理由唱恭喜恭喜啊咁樣噶嘛，係咪先？ 恭喜恭喜新年啊！ 系啊，即系总之你冇理由系咁样嘅呈现嘅。跟住我同嗰个 choir 去，嗰个老师去当，喂，我哋唱咩歌？我同佢讲，你可唔可以唱《燕尾蝶》啊？我哋可唔可以唱《银发白》啊？嗰个老师又好好，即系一日都 好难《银发白》。 但系呢个就系 本身已经好难唱。 成个精髓就系我哋拣咗呢个合唱团，因为佢哋就系唱《银发白》搞到最。其实嗰个策展嗰个概念就系我点样去将所有人去 put together 去 present 一个 idea。而嗰一个钟头嘅表演系我真系觉得好耐，我未试过。哇，好正！我個正唔係因為我其他嘢覺得唔正，而係我能夠所有人喺存在喺嗰個空間嘅人同一時間都一齊。我覺得嗰個感覺就係、就係嗰個表演本身帶動到嗰個能量 咯。哦，同埋因為呢樣嘢咧，有陣時嗱，譬如我哋頭先講可能個場地啦，又或者係嗰啲品牌啦，即係會為佢加分嘅。其實呢一件事，但其實調翻轉，譬如你啱啱講劉以文嗰個 case 咧。 加咗分俾刘以文咯， 嗰条片系 viral 到一个点， 加咗分俾刘以文。 系啊，所以其实系个 artist 本身亦都会系有一啲嘢得着嘅。 唔系，首先调翻转头，其实我讲笑啫，头先系，我觉得调翻转头系我邀请嘅所有单位，其实佢先系可以造就到呢个感觉，好 specific 嘅。譬如我揾咗另一个 artist， 我揾咗另一个 choir， 唔系嗰件事嘅，已经系。 系啊，你知唔知几多人？我见到网上几多留言啊，话可唔可以派呢个版本啊？系啊，即系有呢个 合唱校长啊，今年六十几七十岁啊，佢都 share 咗嗰条。真係感動啊！ 係啊，係啊，係啊！我真係開心，係即係其實做出嚟，仲要其實係因為原來我希望嗰樣嘢就係唔係存在淨係嗰個空間咯，所以我堅持一定要拍低嗰條片，可以大家可以去回味。 燈會破滅，心可撕裂，愛難以肢解，冰會酷熱，糖可苦澀，難跟它變態。对现实怎么猜都不会扭转世界，明白血肉会崩坏，骨气无法被活埋，来日想打妖怪，先要做人去。首先祝你心理愉快，抬头上有天空，敲不碎，埋头上有智慧。全是坚忍的证据，灵魂内有信仰，抢不去，这种抢非也许比你畏惧，想过无邪之躯，还是必须好好过下去。 所有做創作嘅嘢咧，即係我都成日都會問，咁難唔難過你嘅客咧？咁樣， 嗯、 因為你可能要嗱，佢可能諗嘅同你諗嘅嘢其實係可以即係有重疊嘅空間啦，但係可以係兩個極端嘅方向。喂，我就係想揾錢嘅啫呢題。但係你可能唔係，你係諗嗰個我件事點樣可以觸動人心啊，或者點樣可以有個藝術成分，又要擺喺中間啊？即係你希望 achieve 嘅嘢，可能其實好唔同噶嘛。 冇 錯，會唔會遇到呢個嘅溝通嘅難度咧？有冇啲經驗？ 其實當然我會因為我冇去大肆去宣傳我做緊呢樣嘢，所以 that's why 你都一路可能都唔知我係做緊呢樣嘢，因為我哋個客源其實好多係 referral。 哦， 因為譬如有個客佢做過呢樣嘢，佢覺得正喎，佢咪介紹俾另一個場地，又或者有另一啲客佢真係 observe 到我做，喂你做嘅嘢，有趣喎，你會唔會做呢啲嘢㗎？即係佢哋會主動問，咁所以一般嚟講我都冇話好刻意去即係去 pitch 嘅，咁但係咧總會有啲人會遊埋嚟，就係、是、喂我想我嚟緊有個 annual dinner。或者我有個商場 show 你做唔做？其實呢我都會做，因為如果當嗰個佢好清晰嘅個要求，我知道佢哋要乜嘢，咁而我能力範圍嚟做到，我都會做。但係問題係當我 sense 到原來佢要嘅嘢呢，其實任何人都俾到，其實佢唔需要我嘅話呢，我就唔想做啦。個原因係因為呢咁樣嘅情況之下會變得好 competitive， 佢哋只會用價錢去比較嗰樣嘢嘅成果咯。譬如話，原來我有個 budget， 我 call 某啲 artist， 其實個個 artist 都要 call 嗰啲價錢噶嘛。即係你明白噶啦，即係每一個單位，你 production 咪咁多價錢咧，其實計數啫嘛。咁但係我係投放唔到我嘅價值入去。咁如果啲人點樣先覺得我有價值咧？就係我俾出嚟嘅 proposal 同人哋係會有分別，而佢嗰樣嘢係佢得到一個 point， 佢去 sell。無論佢場地又好，佢個 brand 又好，而嗰樣嘢，而家我覺得最緊要就係感動到人。你感動到人，你震撼到嗰個人，其實佢記住你個 brand 就得噶啦。佢記住你嘅地方，其實佢依、這個係佢想要嘅嘢，佢唔係即刻要你使幾多錢可能係。 即係假設如果佢淨係冇啊聖誕咧，我哋淨係想揾個聖誕老人啦，派啊。 咁我一定做唔到啦，好明顯我一定做唔到。 係呢啲咯，但你幫我揾三個星嚟唱下歌啦，咁就未必係。 係，但我講翻譬如聖誕，因為聖誕節咧，我舊年即係做咗個亦都覺得好好。 是不是有 CY Leo 嗰個啊？ 嗰、那個係一個品牌，係嗰、那個係一樣嘢，我都覺得做到好嘅嗰次係。 幾好聽又係。 前嗰時我自己做到好，好大鑊。 作為一個創作人，你係應該要好 proud of 自己嘅作品嘅，你明唔明啊？ 我都係 proud of 嘅，但係你咁啱 name 嗰啲咧，我都真係覺得係一個即係幾唔錯嘅 execution。咁但係我想講嗰個係一個聖誕老人嘅故事嚟嘅。因為一般嘅地方佢哋諗聖誕呢件事都係比較 straightforward 嘅，即係喂喜慶啊，即係見到係啦，係見到聖誕，聽聖誕歌啊，其實。就小聖誕樹咁樣，咁但係我就舊年做咗一個係一個人一首歌延續嘅聖誕老人互動戶外音樂劇場，咁我直情係將嗰十首寫俾老人家嘅歌咧，我就邀請阿黃樂怡啦，佢去將佢串連翻成為一個香港嘅聖誕老人故事，因為聖誕嘅老人啊嘛，係啦，我哋咁樣食咗嗰件事啦，係啦，但係就好有趣，即係佢屬於香港嘅老人家嘅聖誕故事咯，其實係，咁同埋將嗰十首歌串連咗出嚟，咁我哋揾咗orchestra 同埋 choir 係 open space 咁樣去玩。仲要邀請咗譚詠英姐姐去做個說書人， 喺大館都係 。我自己好希望做到呢樣嘢，係因為香港本身好少空間嘅，要一家大細，仲要係無論佢係乜嘢年紀，同埋我哪怕佢身體有一啲限制，可能佢要坐輪椅或者佢唔能夠坐定好耐，小朋友你都唔可以叫坐定好耐嘅。但係都可以一齊喺個空間 enjoy 咧，我覺得香港太少，所以我好希望做出嚟。而當時嗰個地方佢係容許。我咁大膽嘅 idea， 佢係俾我做出嚟，即係我覺得其實好多嘢係去堅持去呈現嗰件事出嚟咯。 OK， 咁所以我哋嚇嚟緊公司聖誕 party， 唔係、我覺得聽完佢咁講咧，我腦開面頭先諗，如果我嫁得出，我想佢幫我搞婚禮， 之後會搞成點咁高， 又開咗新嘅。 喂， 真噶、啊，你 仲介意俾我搞嘅？ 嗱，首先佢嫁得出先啦。但第二件事就係你真係覺得所有婚禮都千篇一律噶嘛？我去飲咁多餐都一樣，我就係想睇下，如果俾 Vicky 搞，佢會搞到幾咁，即係來賓同埋參與者都咁世難忘咁樣。 好難忘嘅可以。 但係最係咩啊？佢哋記得馮詠琪，係唔記得你啊？ 唔係，如果 婚禮係邊個咧？我淨係識 Vicky， 我淨係記得 邊個嫁咗個人。 呢、這個幾好笑喎！ 但好多謝你嘅呢個諗法，我覺得我已經覺得得咗啦咁樣。 你心入邊快啲默許我，成日嫁得出，幫我祈禱我成日。 如果其實你想咁啫，好啊，我有我可以啟動集體念力。 我应该嫁得出啦，咁 好啊！咁你记住，到时就揾阿冯永琪咯。 系记得揾我，你唔好唔揾我。 喂，但今日多谢晒冯永琪啦，即系同我哋即系简介咗，即系音乐嘅另一个，即系音乐工业入边咧，其实唔系净系话系出碟， 系 呢个叫音乐嘅工业咯。即系音乐嘅工业仲可以系一个好阔嘅想象嚟嘅。 冇错。 咁当然啦，同埋都要再提一次啦，就系、是、有一个新嘅 project。如果你系一个音乐嘅创作人嘅话咧，你就可以参与下呢个埋班作乐呢一个嘅 project 啦。咁就系睇下你又会唔会可以为香港嘅音乐圈又带咗啲新嘅谂法啊、新嘅歌啊，诸如此类咁。 香港需要新嘅创作。 新嘅创作 嘅创作 咁系啦，多谢晒冯永琪今日， 多谢 thank you。 季节转了几多，秋色几多，冬霜在交替。世界快了，彼邦的沙，此刻的风没通牵。一针与一线，想编织最深远衬衣。你看完了，仿佛青春，仿佛风光在对面。我看近了，只想呼吸，只想珍惜在跟前。一针与一字，掀开你所有渴望，再变。踏出吧。身合手发布若破烂，走趟滑路太长，求每年送你披肩，走到飞驰再飞吧，成长吧，去呼喊衬衣领若贴肤，走拆下路太难，而你再着上新衣碰到天边。最精致记忆没变，踏出吧，离开吧，看山合手花布若破烂，走趟滑路太长，求每年送你披肩，走到飞驰再飞吧，成长吧，去呼喊衬衣领若贴肤，走拆下路太难，而你再着上新衣碰到天边。 同埋王嘉怡嘅天衣 话，现年95岁嘅卡特上个月底喺位于佐治亚州嘅寓所跌倒，导致脑出血，将会喺当地星期二朝早接受相关手术。现时有家人陪同之下，正喺亚特兰大嘅埃默里大学医院休养。卡特喺今年3度跌倒，之后之前2次跌倒之后，分别都接受臀部和缝针的手术， 令到外界憂慮呢一名最年長嘅美國前總統嘅健康情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同時一度雲帶覆蓋南海東北部同埋珠江口一帶。此外，一個低壓區正為菲律賓以東海域帶嚟不穩定天氣。本港地區下晝同埋今晚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嘅偏東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晚北風增強，隨後兩三日天晴乾燥，早晚天氣較涼。而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7,032點，升106點，總成交648億5千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2914點，升4點。深證成分指數報9670點，跌10點。部分港股造價，騰訊控股330.4，升7.4；盈富基金27.15，升5仙；美團點評95.5，係升4.15；建設銀行6.31，升4仙；友邦保險80.6，升1蚊；中國平安92.5，升3毫；中國移動62.85，升1毫；港交所247.6，升4。华夏沪深344.5，跌2毫；中国人寿21.05，升2毫。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27，英镑10.051，瑞士法郎7.871，澳元5.361，加元5.911，新西兰元4.963，欧元8.6319，每百日元对港元7.1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1。日经平均指数报23,520点，升188点。港金现价报13,56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452.61美元，卖出1,452.8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一啲道路阻塞又或者系封闭嘅消息。咁喺港岛方面咧，就包括上阿里北道同埋下阿里北道嘅连接路，薄扶林道介乎士美飞路同埋皇后大道西，德辅道中近住北打街、北打街，干诺道中近康乐广场，同埋告士打道西行方向，道路至道以西。在九龙方面咧，就系亚皆老街介乎樱桃街同埋弥敦道，高和老街近达之路。新界方面，南运路去大埔中心方向唔能够左转大埔中心巴士总站，大埔太和路近住大埔中心，马会道介乎志明街同埋龙心路，安慈路介乎丁角路同大埔中心，新运路同埋志昌路交界。以上呢啲路段咧都系封闭又或者受阻塞噶。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暂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车多些少。其他道路情况喺港岛方面，因为受封路影响嘅缘故，西区一带啦，包括卑路乍街、士美飞路比较车多挤塞。咁其中域多利道去中环方向嘅龙尾啦，排到去一路排到去摩星岭。咁另外，干诺道中同埋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怡和大厦嗰段啦，龙尾一路排到去中环广场。仲有就系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方向，龙尾一路排到去南丰道，近住南岛中学。大坑道上山，龙尾喺不拉山道，而南塘道转出去大坑道啦，龙尾就喺城和坊。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咧，依然都系比较车多缓慢。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而家市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果栏。咁最后啦，卫生署提你，座椅系职业司机最贴身嘅伙伴，开车之前记得要调校好，坐得舒服之余咧，又可以减少劳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望我哋不睡又万岁。简历 Era， 我们不睡。 骚动华语乐坛， 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台北。 骚动音乐华语音乐连线，今日去台北，先欢迎我哋嘅老朋友音乐慢慢说嘅编辑，欢迎口安。口安你好， 系啊，请好，大家好。 今日同口安讲嘅唔系一个歌手，唔系一张唱片，而系一间唱片公司，同埋呢间唱片公司执笠啦，好变态啊！人哋即系做咩执笠会讲到好似咁开心咁嘅？嗱，呢间唱片公司叫做风和日丽唱片行啦，我唔知道有几多香港嘅听众朋友认识。咁但系其实佢系台湾民谣音乐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嘅一个品牌，同埋佢系有一个自己嘅唱片铺嘅，所以佢叫唱片行系真嘅。咁、那个唱片铺咧，即系喺台北同埋台中都有。咁阿琼去台湾旅行嘅时候都有去过嘅。咁佢系一个装修得非常非常舒服嘅书店加cafe 咁样啦，所以你谂下，你可以喺入边做好多嘢噶，听歌、睇书、饮嘢咁样啦。咁有啲铺头直情系有猫有狗啊，咁样觉得系咪好开心咧？咁样咁正当我觉得其实啊，真系每一次去台湾都好想去嘅时候咧，咁之前一段时间我哋就喺网上，我睇到呢个消息就系佢哋要关闭啦咁样。咁关于呢件事，其实对于我嚟讲系几 shock 嘅，因为我以为发展得好好啦，因为佢啲旗下啲艺人都不断会有啲巡演啊咁样嗰啲，所以都要问一下口岸啊，到底发生咗咩事咧咁样？ 其实他们不算是倒闭还是怎么样，他们只是把实体店面收起来而已，但是这个厂牌还是继续存在。哦、你对风和日丽的认知是一间唱片行吗？ 同埋一间唱片公司咯，即系旗下有一啲好小清新嘅民谣歌手咁样。 对对对对对，他其实是一开始是以代理，就是国外的唱片起家的。他有音乐就是免费听到饱的服务， 即 是其实，在比如说在串流时代之前，大家不是要买一张 CD， 你只能买回家你才知道里面是什么吗？ 嗯。 可是风和日丽唱片行很特别的是，就是你只要花250块台币进去、然后呢，它里面所有的 CD 你都可以听，然后250块有附一杯饮料哦，然后里面除了他们自己的发行之外，我觉得最珍贵的是，有一些可能是老板的收藏，有很多绝版的独立唱片，就是你可能任何地方都听不到了，可是你可以在那里听到，然后还有录音带，他们也可以借你录音带的播放器。就是他们有所有任何形式的播放器可以借你，然后你可以听店里看到所有的音乐。 嗯， 这件事情超棒，因为这件事情是台湾就是唯一这家店有这个服务。 剛才講到即係風和日麗唱片行嗰個好特別嘅消費觀念，我呢樣嘢都非常之啱呢個好鍾意食自助餐啦、放題嘅香港人嘅。因為喺台灣都係即係僅此一家就風和日麗做緊嘅，就係你只要俾250蚊台幣，咁大概70蚊左右港紙到啦咁樣。咁然之後呢，佢就會俾一部 CD 機嚟，佢喺鋪頭入面所有嘅 CD 你都可以聽，咁入面有啲嘢 cassette 帶你都可以同佢哋借cassette 大機去聽，咁 MD 機都有，即係只要佢入面有，而佢有嗰、那個player 嗰個播放器咧，佢就可以借俾你。同埋最緊要就係頭先口安話，除咗入面有風和日麗自己嘅唱片本身之外啦，嗰、那個老闆係收集咗好多唔同國家地方嘅一啲絕咗版嘅一啲獨立樂隊或者係歌手嘅一啲嘅專輯。哇！呢、這個真係～咁我都明點解佢會需要即係關閉佢嗰個鋪頭，因為都真係好難維持。你諗下70蚊港紙左右包一杯飲品，又有咁好嘅服務，你可以喺入面聽個下晝喎，係任聽㗎喎。 期待著明天的陽光，曬乾悲傷，温暖而奔放，那些最真實的失望去感受它，慢慢變成營養，经过了漫长的黑暗，是为了看见更亮的光芒，让我知道你真正的想法，让我保护你度过每个下雨的晚上。 頭先啊，孔恩就講到其實風和日麗咧，佢本身係以依個代理外國嘅一啲唱片啦，或者音樂品牌啦，即係進入咗台灣市場嘅咁樣。咁之後就自己開始有一啲歌手，同埋阿瓊頭先都話咧，佢啲歌手嘅風格都幾統一嘅，即係 acoustic 啊、民謠啊、小清新啊，即係其實係一般香港人對於台灣音樂最直接或者最簡單嘅嗰種認識。點樣會形成呢一種風格嘅咧？有冇得研究下噶？ 我觉得这就他们一开始他们的厂牌的定位就是这样，因为他们就叫风和日丽的，所以他们就希望他们所有的歌都让你听起来是心情很好、天气很好的感觉。而且他们除了是可能是比较 acoustic 的音乐就是之外，他们其实很着重就是木吉他这个声音，就是因为其实 acoustic 你也可以是钢琴啊，或者是你是大编制，可是他们旗下的艺人像是比如说黄玠啦，还是就是木吉他一个人弹唱为主。那就是关于风和日丽，有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可以分享，就是早期魏如萱在以个人名义出道之前，他一开始那个时候他就是跟齐哥等人就是组成自然卷乐团，然后目前齐哥还在就是风和日丽底下发行作品，那就是魏如萱已经出去开展他自己的一片天了。就是风和日丽其实是魏如萱就是音乐起家的地方。对， 其实呢头先好我讲到呢件事呢，我都即系几想同大家分享嘅。佢的而且确系培养咗好多台湾好嘅创作人啦，头先有讲到有艺娱圈啦，咁其实呢个风和日丽呢算系佢嘅发源地嚟㗎喎。咁头先有讲到话佢唔系完全唔再做音乐，不过呢系喺呢个即系串流平台咁盛行嘅时候咧，咁佢哋就会应该话系收埋啲实体嘅音乐铺头，咁会以网络串流嘅形式啦，再发布佢哋风和日丽风格嘅作品。咁头先讲到 acoustic 呢个风格咧，唔单止系即系咁简单嘅 acoustic， 而系佢哋好专注做木吉他呢件事，即系佢哋嘅音乐当中木吉他系好重要一个部分。咁可能即系正如佢哋个厂牌即系个公司名啦，风和日丽。咁我谂大家谂到风和日丽都应该喺草地上边啊，有阳光啊，有微风啊，跟住有个木吉他，有个创作歌手同你唱歌咁样个画面啦。咁的而且确，其实风和日丽咁多年都系经营紧嘅，都系一个咁样嘅形象嚟嘅。 期待着明天的阳光晒干悲伤，温暖而奔放，那些最真实的失望，去感受它。慢慢变成阴阳，经过了漫长的黑暗，是为了看见更亮的光芒，让我知道你真正的想法，让我保护你度过每个下雨的晚上。期待着明天的阳光晒干悲伤，温暖而奔放，那些最真实的失望，去感受它，慢慢变成阴阳，经过了漫长的黑暗，是为了看见更亮的光芒，让我知道你真正的想法，让我保护你度过每个下雨的晚上。 咁最后可唔可以请孔恩介绍一首你觉得风和日丽旗下嘅歌手，你又觉得好值得俾香港朋友认识嘅歌手或者作品呢？ 因为我今天刚好在听柔米啊，可以借讲一下柔米。就风和日丽旗下的艺人非常少。那柔米算是他们最新就是签进去的一位那个唱作歌手，然后他刚好今年这礼拜六就是金音奖了嘛，然后他这次金音奖有入围一首单曲叫《人》，然后我今天听他这一张入围的专辑里面这首歌，我觉得蛮不错的，就是比较新的歌啦。不然早期的话，就黄小珍的歌都不错啊，然后黄玠的，我很喜欢黄玠的《下雨的晚上》。 啊，系系系，头先就讲到，其实即阿琼都真系好欣赏风和日丽唱片行嘅，因为系好干净，你觉得好放松嘅音乐啦，系香港呢个城市所缺乏嘅一啲音乐啦，同埋可能都系其中一个香港人好中意台湾嘅一个原因啦。咁今日多谢晒浩安先，同我哋介绍咗头先我哋依家会俾大家听嘅呢首作品啦，同埋都同我哋分享咗关于风和日丽唱片行嘅之后或之前嘅一啲故事。多谢晒浩安，我哋下次再见。谢谢厚安，我们之后再见。 谢谢大家，谢谢阿琪。 这一年过得还好吗？ 幸运，尽管那么多心碎荒谬的事情，作为一个人我仍然想相信， 应该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台湾小清新啦。 你念过的还好吗？大致上应该不错吧，我们是那么的幸运。 之后到香港啦，我揀你一些我觉得是香港人才会明白的一些文化代表啊。 某个程序，情绪都收起，戴上面具之后没有然后，寒暄多几句，笑着离去。想话其实干脆，唔出声感觉冇咁受罪。生命其实有限。 有 Blaster 的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下戏何戏》，可以试下同台湾朋友解释嘅，就是讲废话咁解。 得罪仍要讲句，唔该谂谂佢，咪别顾虑。忍耐其实有限，点解要一再逼迫到？ 好好好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谢天丽报道一节新闻。中文大学下午有示威者和防暴警察发生激烈冲突，警方施放多轮橡胶子弹和催泪弹驱散，历时超过半个钟头。示威者向警员投掷汽油弹，并且后退至下顶基运动场，有记者被碎片击中受伤。防暴警察再向运动场施放多枚的催泪弹驱散。有运动场的跳高箭褥和足球场龙门架起火，火势猛烈，有车辆烧剩支架，示威者后退至附近回旋处一带。防暴警察下午近3:30冲入中文大学范围，制服多个人，期间持续开防暴枪，有被捕人士面部受伤，现场雨遮和杂物散落一地。建制派发表声明，批评昨日和今日发生的暴力行为，包括有黑衣人四处堵路、针对食肆、商铺破坏、投掷杂物和汽油弹到路轨，更加向持不同意见的人士活生生点火，批评行为丧心病狂、践踏法治。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麦美娟说，一定要向社会重新反对暴力。她批评政府单靠个别部门处理反修例的事件，反而防治松鼠工作就成立跨部门委员会处理，建议政府成立跨部门小组处理保安问题和暴力的事件。经民联梁美芬批评，所有人都十分焦急，但政府工作过慢，缺乏统筹，要求成立骚乱委员会调查反修例事件的前因后果、社会仇恨和不同立场的原因。麦美娟是葵青区议会委营选区候选人，另外一个候选人是公民党的冼豪辉。对于英美政府分别谴责香港不合理使用致命武力和敦促各方保持冷静和克制，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的时候说，美英貌似公允，但再次暴露出他们是非不分和伪善的面目，他们的口头正义再次暴露出他们的双重标准和别有用心，敦促英美等国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在涉港问题上面谨言慎行，停止以任何的形式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耿爽提到，暴徒袭警在先，警方完全是依法处置，孰是孰非一目了然，无论在任何国家抢夺警枪、攻击警察、威胁警察的人身安全都不被允许，会受到警方的强力反制。反问这种事件发生在美国、英国的时候，他们的警察是怎样处置？他有澳门政府将会预留财政拨款，在明年继续向永久居民派发现金10,000澳门元，而非永久居民可以获派6,000元。同时建议由1月开始调升公务员薪酬的计算方法。另外，政府会继续实施各项税务减免措施，包括减收居民职业税30%，免税额是144,000元，而今年缴纳的税额亦都可以获得退还60%等。各项减免会令到政府的库房少收342,000,000澳门元。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下周到立法会总结他10年任期的工作，并且表示和下任特首何一成充分商讨，达成下个年度政府预算安排的共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和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晚转吹清劲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65点，升138点，总成交金额69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0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0.2，升7.2；盈富基金27.2，升1毫。美团点评95.5，升4.15元。建设银行6.31，升4仙。 友邦保險80.35升7.5，中國平安92.4升2毫，中國移動62.75冇升跌，港交所247.4升1.2，中國人壽21.05升2毫，華夏滬深344.5跌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7，日元109.25，瑞士法郎0.995，澳元0.684，加元1.325，新西蘭元0.633，人民幣7.005，英磅對美元1.283，歐元對美元1.102。日經平均指數報23,520，升188，港金現價報13,540，跌140。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450.79美元，賣出1,451.2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同大家報告隧道情況先啦。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龍尾，道路至道；西行龍尾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紅隧九龍入口係七鹹道北過同埋尖沙咀線就繁忙少少啫，龍尾喺模糊街附近。港岛路面而家西区嘅域多利道啊，去中环方向近住加多近街咧，仲系塞车嘅，龙尾去到摩星岭回旋处附近。跑马地嗰边咧就大坑道，大坑道去湾仔方向啦，咁啊近住司徒拔道、黄泥涌峡道交界咧，都系比较挤塞嘅，咁啊大家要留意。咁啊，而港岛部分有啲地方咧，系有啲道路状况，咁啊路面可能受到阻碍，经过小心啦。咁啊，包括由上阿里北道下阿里北道嘅连接路，薄扶林道近住呢一个士美飞路同埋皇后大道西，德富道中近住北打街，北打街咧同埋干诺道中近住康乐广场噶。九龙路面况，九龙区嘅路面情况咧，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大窝坪至到钻石山段交通都繁忙嘅。咁而亚皆老街近住樱桃街至弥敦道啦，同埋歌和老街近住达之路咧，都系有啲道路状况噶。新界方面就大埔嘅南运路啦，仲有呢个大埔嘅太和路近住大埔中心。安慈路近住丁角路同埋大埔中心同埋新运路同埋呢个志昌路交界咧，亦都系有啲道路状况嘅，经过时间大家都系要小心啦。咁至于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咧，机场快线喺11:30，今晚嘅11:30起至到尾班车咧，净系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往嘅服务。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喺10:30就会暂停噶啦，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咧就维持正常。咁至于港铁各线，咁除咗机场快线，咁另外就系轻铁啦，同埋港铁巴士咧喺今晚嘅11:30就会结束嘅。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而且悭油悭钱，仲好环保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唉，我早就知道唔可以请游客做嘢，但嗰阵谂住悭钱，咪请咗几个揸住行街纸嘅人嚟搬货咯，点知都系犯法嘅。搞到要罚钱同坐监， 非法入境者无论有冇行街纸，都唔可以喺香港工作。呢啲非法劳工同佢哋嘅雇主都犯咗刑事罪行，可被判罚款同监禁3年。 下午4:40，我哋用呢半个钟咧，一齐做 一场治疗啊，排毒嘅治疗啊。 要睡去边界就刮风，要看穿黑暗就刮雾，要扑进都市或废墟，可否刮去挣扎？要索去伤痛就结痂，到处有狠心的掌掴，或听到熟悉的恐吓。世界没有很太平，叫我习惯惊醒，刹那就丧失理由年轻，四周狠狠刮下我的笑容，面目在变化，狠狠抹下我的脸红，就剩低坚忍吗？明明很青春，回头很沧桑，成年转眼就到达，呼吸也是他。 最新作品，王贤填词，王贤作曲，王乐怡填词。话你听，呢个时代嘅青春好似都伴随住一种嘅沧桑，同埋呢一种沧桑带俾你嘅系一种痛。头先话呢个疗程嘅过程咧，就系痛嘅过程。 我不怕承认我的愚昧。不怕赤裸地站在你面前，一头伤疤击毁我脚的灰尘，心碎就歌唱，太阳升起一夜就忘了，欢迎来到我们最美好的时代，是最徘徊的时代，我们拥有的不多，所以不存在怕失去的理由，大雨越滂沱，我们的心越剔透， Our dreams will never承认我的愚昧，也没空理会不了解的人对我的轻蔑，一时的就随他去吧，失去的同时长大的今天，他 出无分，看我燃烧青春，无限希望。 你有白安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我们的时代》。不知道你听不听到歌词当中唱的部分，他说这个是最好的时代，但亦都有人说是最坏的时代，还有 Our dreams never die。这个充满痛的时代，我们到底会怎样写这个时代的故事呢？ 他不姓黑，不怕黑，选了光，叫最暗黑的戏院发出光，临行仍不肯撒手，拍出一片彩色给仰望。他很有心，很会讲，黑暗中老百姓怎么发出热与汗？人又有几多怕光，要急于往花瓣下被他望，未够色便要声，若有日你也开镜，愿对白不要认你命，别要惊，别要惊，乱世下布满樽镜，这都是已吃够血腥。情绪或高或低，如此诡秘，感情难讲理，既然浮生就如游戏，不如坐战机，黑暗下里落光明中演你，心人随心紧气，这是奇演伤心戏，戏难人未死。 简尼医生之前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黑泽明》。林夕填词的时候就讲咧，想我哋喺黑暗中几时都要选择光明。 你母亲伤心到死，内疚味，谁人逃不出债主似三岁调避机，比够味，结婚也死，想去死，想去死，你当你一生已死，没见地，忘掉了双声报喜，把天请当凄美地，是你。未够色便要色，若有日你也开镜，愿对白不要认你命，别要惊，别要惊，愿世下布满樽颈，这都是已吃够血腥。情绪或高或低，如此诡秘，阴晴难讲理，既然浮生就如游戏，不如坐战机，心紧气，这是奇演伤心戏，戏难人未死。 再唱读死亡的笔记，不如来推推理，要求全似电玩游戏，操练着战机，死下未怕，又怕什么武器？不如重温好戏，死亡迟早都找你，切勿恨自己。 其实我评论不到这个时代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就当这个时代真是黑色啊，我又怎样可以在这堆黑色当中找到希望？因为我们相信呢，希望是会发光的，就算眼前的希望只是很微弱的光都好，给点希望自己，给点希望这个时代啊。 中再找不到你共鸣，有谁人聆听？当呼吸声太过清晰，随旋律擦过脉搏，心跳未停，眼泪为凭借。意志化作这世界太冷清，失去重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钢铁再硬朗也会腐朽老，无幻像一粒沙跌宕，与宇宙红方盛放，哪怕没有光，顽强地掏出心里剩底最后荧光，荧光确信有天远临终可看壮。当呼吸声太过清晰，随旋律擦过脉搏，心跳未停，眼泪为凭证，意志化作泡影，这世界太冷清，失去重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钢铁再硬朗也会腐朽，像一粒沙跌宕，与宇宙红方，红方也要再盛放，哪怕没有光，顽强地掏出心里剩底最后荧光。